虽然我不在这里长大，但我热爱在这里的生活，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，因为我是新北京人。 家长里短